将今晚交给你，用眼睛要斩出你心思，全没禁忌。看到你，可笑又可气，你却想飞飞 ，Oh baby， 眼泪你说声 hi， 眼泪我说声 bye， 眼泪你太不怪我，这晚不想坏，眼泪你说声 hi， 眼泪我说声 bye。 我又没说声拜，你有你去好归我。